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的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最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最想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今天已经看到了，在公众平台上 Easy Time 包括谢谢水与火的缠绵都已经过来了，然后今天也是这个谢谢说啊，也是凌晨两点多也要点播一首薛之谦的丑八怪来听，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欢迎各位一起来在今天中午把这样的歌曲和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小葫芦点播王力宏的一首歌，非常浪漫，爱你等于爱自己。 Well, well, 爱你就等于 刚刚在直播间我还跟泽华在聊，我说诶，今天咱们两个人很有默契，因为泽华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关于力宏的，然后我这边第一首也是来自我们听友的点播，都是王力宏的歌，还蛮有默契的啊。然后刚刚又看到这个平台上留言，突然感觉画风有些不一样了。你看这个丘比特就说想点一首大花轿，然后圆圆 Cherry 还说想点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个咱们节目现在的氛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吗？好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那个歌名或者是一段想要分享的故事，一段想要分享的状态都可以，只需要在公众号上告诉我，我这边一遍都能看到。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平台上也看到了宋快乐一天都来报道了，包括 Chris 玩特别有意思，他在前天的时候也点播了一首陈世安的天后，然后昨天好像没有来公众平台上报道，我就在想说，哎，是丢了吗？一定要用这首歌来把你呼唤出来，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世安，天后，要送给 Chris 玩。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举 陷入满目狂恋的宽容， 是我。 此时此刻的你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汽车上，还是通过收音机，或者在外地通过网络收听？如果说你不在北京的话，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通过屏幕下方的功能栏点击进去，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收听，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蜻蜓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点歌，欢迎王丽恩，欢迎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春意盎然，似水流年，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给我拍了他最近又出去的一些照片。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陈红，他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当你》。陈红跟我留言说，第一次觉得隔壁公司的同事笑起来非常好看，因为能看到两个深深的酒窝，每次呢在茶水间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清纯的校园，如沐春风，笑靥如花。所以今天想偷偷的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当你》送给旁边公司的那位女孩子，我就不告诉她我的真名了，希望她能够听到这首歌能想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 在接下来要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一种浪漫和一种甜蜜的味道，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他说今天2018年5月16号是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虽然说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但还是想制造一点点的惊喜，很想在节目当中点播梁静茹的这一首我喜欢送给老公，希望我们的生活幸福美满，也希望将来的日子可以和你携手相伴。来自梁静茹，我喜欢。 记不记不确定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看到阿平也说我在西安每天包着饺子来听节目，通过网络收听。Chris 王也说了，说刚刚点播当你这首歌的这哥们儿陈红说，这是喜欢人家姑娘吗？嗨，谁还没有在茶水间遇到过爱情呢，对吧？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歌，写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送给我，我会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为你送达出去。王丽恩也说想点一首歌，想找到一个多年联系不上的朋友。那我就把这下面这首歌吧，把这首歌送给你，因为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是来自平凡生活当中的一段经历。今天我在医院八楼的手术室门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推着老奶奶刚从手术室里面出来，老奶奶眼睛上蒙着一层纱布，什么都看不见。老爷爷推着他走几步就停下来，然后低头问他难不难受。等到快要进电梯的时候，老爷爷还会弯下腰帮他整理头发，看着他们的背影，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他们恩爱的样子。这首歌来自方雅贤，遇到。也要把这首歌送给王丽恩，送给当年和你遇到的那位朋友。 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

当晚除了前十二期脱颖而出的全国六强国乐战队外，还有两支由观众票选产生的人气乐团参加。国乐大典巅峰之夜将于5月25号在广东卫视、山西卫视播出。再来关注古巨基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昨天晚上在红馆举行了围场。在演唱会的第二场时，不幸发生了舞台意外，导致古巨基的颈部肌肉拉伤。他形容受伤来得太突然，现在需要治疗师每天晚上替他医治。另外，他还感谢新五虎、刘德华和周慧敏等人二话不说应邀来当表演嘉宾，并且透露完成演唱会后想休息，因为受伤之后都睡不好觉。再来关注一位外国歌手，提及这两年全球最红的年轻男歌手查理普斯，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很多人认识他是2015年的那首《See You Again》，作为电影《速度与激情7》的片尾曲兼主题曲。这首为了缅怀意外逝世的保罗·沃克的作品，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夺得了12周的冠军。如今继首张专辑《Night Track Man》之后，查理普斯终于推出了第二张录音室专辑《Voice Notes》正式发行了。截至第一个周末，这张专辑已经登顶超过70个国家地区的 iTunes。 查理擅长用声音模仿出各类节奏、器乐、古典、音效，而这张专辑就取决于他在各种场合下随意哼唱记录下的音乐片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一档能够在北京中午让我们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的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歌，一起来点播送祝福啊！今天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包括丽恩刚才也说了，说平时呢家里面会有一个收音机，从早上九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一直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然后最喜欢就是中午12点还有晚上5点老白的节目。哎，还有王峰都来报道了，看到很多朋友。接下来这首歌，这是要送给今天有两位在平台上露面的朋友，一位是这个经常不睡觉、不喜欢睡觉的超人，谢谢。还有一位就是刚刚在平台上的，让我找到你的名字 ，Easy Time， 要把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在半点之后的开场送给这两位朋友。 我是沉默的存在，不等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你说完，静静分享 绝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被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今天由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歌，我也想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说，希望能够通过音乐，通过这样的送祝福的方式来为你度过，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们的节目不光光是有点歌，而且还有故事，不同的故事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喜欢听故事的朋友可以把音量调大了，请让我用两首歌来为你串联接下来今天的这段故事，它关于两个人，大米和茉莉。大米是一个英文很差的男生，第一次出国全程都是手舞足蹈，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笨笨地从机场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到巴黎。大米按照地址来到一栋居民楼的楼下，准备先吃点东西填饱肚子，但是他看着菜单上复杂的字幕，大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呢，他默默地用手指着一个价格最低的东西告诉服务员。等到上餐的时候，第一口吃下去，大米突然哭了。他一瞬间好想念学校门口的热干面啊，看着眼前这团黑乎乎的东西，实在是太难吃了。大米没有想到第一天出国之后的经历是这么的难熬，但是他还是要强忍着吃两口，然后掏出手机，给茉莉发了一个微信。上面很简单，他说，茉莉，我到你家楼下了，你可以下来见见我。 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谣言是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继续要来和你分享关于大米和茉莉这两个人的故事，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这段故事有某一个点戳中你了，你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互动，和我分享心情，同时也可以来点一首歌。刚刚说到了大米是第一次出国，一个英文很差的男生，然后经历了各种波折之后，来到茉莉家的楼下，给他发了一个微信。当茉莉下楼看到大米的时候，整个人都愣在那里了。大米一直笑着不说话，走过去抱了抱茉莉，然后把带来的吃的喝的都塞到茉莉的手里。茉莉问他说，你跑这么远就是为了来给我送这些吗？大米说，我是来当面要和你分手的，之前你已经在电话里面跟我说过了，但是我总觉得两个人告别还是要正式一点。从北京到巴黎接近差不多3万公里，有6个小时的时差，大米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当面和茉莉说一声再见，然后再送上一句祝福。见完茉莉的那天晚上，大米一个人回到旅店，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群人里明明知道茉莉就站在人群当中，但是无论如何都看不清她的样子了。大米在梦里面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人从自己身边一个一个地走过，但是他抓不住任何一只手，等到最后还是留下了自己一个人。 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圆圆 Cherry 在公众平台上说，何必执着。钱佩瑶说，错过是一定会的，应该尽早的意识到这一点。阿平也说了，说好想哭，听到刚刚大米和茉莉的故事感觉深有体会。其实我很喜欢故事里面大米这个人，很执着，很坦然，特别是告别的时候要正式一点，他让我觉得他是真正在珍惜这段感情，好好开始，好好结束。好了，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关于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首歌曲你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听海》。《听海》这首歌很多人唱过，对吧？有一位歌手对这首歌一直都不敢唱，他就是黄绮珊。黄绮珊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婚姻破裂，这让她早早就有了本不该经历的孤独和伤痛。后来在广州唱歌，只要她的嗓音一出，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下来。再后来，黄绮珊认识了音乐人胡慧媛，在她的演唱事业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黄绮珊为了维护爱情，追随胡慧媛，决定退出歌坛。你可以猜得到，这段婚姻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幸福。两个人在五年之后分开，这中间胡慧媛呢，结合两个人的感情经历，为黄绮珊创作了两首歌，一首是《简爱》，另一首就是《听海》。但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破裂，两首歌阴差阳错的交给了阿妹来唱，分别放在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里面。关于《听海》这首歌，据说黄绮珊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偶然听到，突然间就泪流不止。就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故事的时候，黄绮珊一听就明白，她明白这是当年胡慧媛为自己写的，她才是大海中央的那座灯塔，但是却没有人再能够敲开她心里的门。 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